好，网络新闻啫，今次我哋讲乜嘢啊？ 喂，sorry， 做咩事啊？你讲， 我以为你问我嘢，我咪答你咯。系，继续，继续啊，好 OK 啊。喂，网络新闻者今次系讲乜嘢啊？ 喂，好，网络新闻，好，网络新闻者今次系讲乜嘢啊？喂，讲紧你睇咩 page？ 无论系 AV page， 无论系政治 page， 无论系财经 page， 定系体育 page， 我同 MJ 今日同你逐个讲。我是强国新闻者，唔系，亦都系网络新闻者，百奇。 我是升级移民顾问 MJ， 都唔系唔系，两样都系。 系啊，我哋两样都系嘅。哇，我真系想听下你听睇乜嘢 AV page？AV page 问 My AV Super 咯 ，My AV Super。 你冇听？你冇？你咪同我讲冇听过？你扮晒嘢嚟咪？ 我听过，不过好少咁样睇法嘅。 但其实香港人咧睇个呢啲 AV 嘅 page 主要系两个渠道嘅。 系 一个咧就我头先提及嘅 My AV Super。 系。 有另一個咧，就係 thisav.com， 你冇 thisav 就係聽過 ，thisav 聽過。 扮曬嘢啊條友啊 ！thisav 比較傳統，比較耐啲嘅，聽過下啦。 係啦，咁啊分別來自咩啦？後邊佢咩人經營嗰啲咧，我真係冇深究啊。咁咧，但係 thisav 咧，佢個好處就係咧。佢用 streaming 啊，即系个串流得快啊。 嗯。 因为佢容量比较少，咁你容量比较细，咁当然个画面质素相对嚟讲比较低嘅。 嗯。 咁咧 ，My AV Super 咧就直情系杀咗另一条血路出嚟。 嗯。 因为佢针对住可能咧，呢个 This AV 佢未必真系一个高清啊。 系。 咁佢就提供咗一啲高清嘅 AV 喺上网去做 streaming。哇。咁个坏处系咩咧？个坏处就系、是。你容量大咪用多啲流量 死拎 系啦，系啦，死拎你有睇啦， 果然 自己扮晒嘢， 果然系专家八奇，我估啫，你讲嘅流量大，我梗系估到死拎噶啦。喂，今期我哋啲嘢好认真，我哋唔系介绍 A V 啊嘛 ，A V 好认真啊，A V 都认真嘢。 好啊，我哋揾一次净系讲 A V，A T V 手机你讲咩？啲人手机咁大把啦，我就唔系睇呢度两个啦，费同你讲，我系讲啲认真少少嘅，即系唔使得，唔系咁容易搜寻。唔到，亦都真系要推介下俾大家嘅。咁咧，我咧，因为咧，我近嚟我即系都系啊，跟得八奇多咧，我都变咗文化人啊。咁咧，我中意睇书噶。 我以为会话睇跟得我多嘅睇 A V 啊，都多，不过唔系跟你嘅呢、這个就自己都会睇嘅。咁但系咧，我近嚟睇咗本书咧，叫做《办公室日报》。咁呢本书咧，佢就系由一个 page 咧去转换成一本实体书嘅。咁我调翻转啦，我睇咗实体书先知道呢个 page 嘅存在嘅。咁睇下，咦，真系几好睇。咁所以谂到话。不如今期我哋讲下，即系有啲乜嘢 page 系值得推介俾大家噶啦。 有一个咧，我同MJ 喺节目前咧， 系 就大家不约而同咧，都有睇阿沈旭辉嘅。 哦，你有睇啊？系 我有睇啊，我长期 mon 住沈旭辉。 系啊，系啊，系啊，都几劲，我觉得呢个人真系。我直头有睇佢去做嗰啲嘅电视节目，佢喺 View TV 度咧有啲节目咧系讲唔同嘅国家，那个节目唔知叫咩404角度嗰啲咁样噶。佢嗰、那个即係吓个嗰个学术大师嗰个形象真係好正。 係佢呢就係、是、一个即係可能好多听众都有睇或者知㗎啦。就是、国际关系专家。咁呢所以呢就好多时呢係从一个国际关系嘅角度呢去描佢唔同嘅议题。咁有啲当然係所谓国际事件啦。即係可能嚟讲特朗普嚟讲美国同北韩嘅关系等等。咁呢亦都好㗎，唔中呢都会讲下香港嘅政治。咁呢但係呢其实沈旭辉先生呢或者沈教授啦或者专称佢叫做。其实佢近年呢就少提呢个中港嘅政治，系少睇咗好多噶， 系 啦，咁可能敏感啦，咁人哋都要揾食嘅，明白嘅。咁但系佢讲一个国际政治，无论大至美国，小至叙利亚，都 有板有眼， 有板有眼，同埋有唔同嘅角度去剖析翻成件事。 系啦，嗱，逐个 page 去介绍啦，咁样太过短去讲咧就唔得嘅。咁我哋先讲下沈旭辉先啦。咁我揾咗其中一个 post 可以同大家讲下嘅。我哋下一节咧咪讲世界杯嘅，其中一个国家叫做墨西哥啊。咁咧佢介绍啦，嗱，短短百零字嘅，大家听下。曾几何时嘅北美第一大国墨西哥咁样吓，咁啊佢喺度介绍嘅，佢话咧墨西哥。曾经是北美的第一大国，脱离西班牙帝国独立的时候，面积是超过400万平方公里，比起印度、巴基斯坦加在一起是重大。直到这个德克萨斯宣布独立，然后墨西哥和美国爆发美墨战争，战败投降之后被迫割让 55% 的领土，才彻底失去 稱霸嘅支架。咁呢個咧，墨西哥後嚟發行咗地圖郵票，呢、這個時候咧，墨西哥已經係大幅度縮水噶啦。喺呢個咧，可以見到咧，係邊啲地方俾人一分為二，一半屬於美國，一半咧屬於墨西哥。假如墨西哥今日啊，仲係當初嘅版圖啊，美國政治形勢又會有好大嘅唔同啊。咁佢咧就加咗郵票落去。係啊，呢、這個沈旭輝先生咧，佢仲係一個集郵嘅專家嚟噶。咁所以佢由即係佢係表面上係介紹一個郵票啦，實際上咧就由呢個郵票咧去講解一下呢個郵票背后嗰种历史啊，嗰种文化，我都系即系睇完呢个 post 咧，先知道啊，因为我细个冇乜点听世界历史啦，先知道咦，原来墨西哥当时啊，即系我哋而家可能睇，有时都会睇美国人、墨西哥人都会可能觉得墨西哥人应该矮一截，原来当时都曾经可以同美国系即系吓， 即系劲过嘅， 两分天下啦，差唔多咁样噶。 系啦，咁咧呢个 page 值得睇嘅，因为咧普遍咧。恕我直言咧，就香港人咧就比较欠缺国际视野嘅。 嗯， 咁咧就即系大家即系从之前李嘉诚啊先生嗰个退休咧，嗰班记者问嘅问题咧都略知一二啊。 嗯， 咁即系点样欠缺国际视野法啦、啊。咁、嗯、李嘉诚作为一个国际嘅商人，佢、 嗯、 哋问嘅嘢都话啊李生啊，你觉得香港楼价会唔会继续升啊？咪、嗯、都系问呢啲嘢啫。系、嗯、啦，咁所以咧。即系睇多啲即系国际嘅嘢，咁、 嗯、 都即系总有一个得着嘅，系、 嗯、啦。咁之后咧，如果沈旭辉先生呢个 page 咧，而家啲 page 咧都系环环相扣噶嘛。咁我咧就喺佢呢个 page 嗰度咧，有一轮咧佢系咁 share 一个 page 嘅，我以为系佢个 page 嘅嘢嚟嘅，原来唔系嘅，有一个 page 咧叫做喂呢、這个英文点读啊 ？College 系嘛？ 哦，睇唔到、啊。 G 字头 College， 咁佢将 C 字咧就变咗 G 字。咁一个咁样嘅 page 哦 ，college 啊 ，college 系啦，将个 C 字变咗 G 字 ，college，G L O 啊， 系啦，跟住 L，G L O L L E G E 咁样啦，咁咧系一个都系一啲讲世界唔同地方嘅一条新闻片咁样啦，咁大概每条片咧应该都系一分钟至到三分钟不等，咁就因为而家啦即系大部分人啊，包括我在内咧，都系睇文字咧，未必有咁有心机去睇噶。但系如果一条影片入边有啲文字咁样去睇咧，就会系容易入口啲咁样。咁呢个 Gulish 呢个 page 咧，就系啦，就差唔多系等于咧，将沈旭辉先生佢嗰啲国际视野嘅知识咧，咁就佢哋都系揾其他嗰啲料出嚟啦。咁样唔系抄噶沈旭辉先生嘅料啦。咁揾呢啲知识咧，就摆落去一啲嘅影片，专心制作一啲影片。如果咧大家有自己制作个短片咧，就会明白每一几秒嗰个片段啊，嗰啲嘅每个图片嘅用字嗰种颜色啊，几时应该出几多只字啊？呢啲咧，其实背后都用咗好多嘅心思时间，去令到呢一个可能。是好闷、好冗长的一些信息，去俾到一些的观众朋友。咁佢哋一个 page 好用心去制作之下咧，咁而家都见到都唔错，都有四万几个 follower 啊。咁所以呢个 page 我都会推介俾大家，叫做 Gulish。 咁其实佢主题系即系讲都系讲啲国际关系嘅。 国际关系，譬如咧我之前做一啲资料收集嘅时候咧，譬如讲系话嗰个昂山素姬，系昂山素姬佢发生咗一啲事喺佢嗰个缅甸嘅国家嗰度咧，系有啲乜嘢民族嘅人系俾佢可能系驱赶啊，可能系冇不平等嘅对待嗰啲咧，呢啲好严肃嘅事件，咁佢都会制作一个短片，咁去讲翻呢件事嘅因由啊，大概发生。有啲咩事啊？咁样咯， 好啦，咁咧就好啦。MJ 讲完啦，咁到我啦，咁我好明显我都系一个文青嚟啦，最个重点系个青啊，即系文青嚟嘅， 即系好 young 嘅意思。 系啦，咁咧，但系咧，即系我都系好中意睇一啲。譬如埋啲歷史啊，嗱一個叫歷史長河啊，即係個名就好老土啊，我明嘅。 O K， 係啦，咁但係咧，其實咧佢又 唔係呢啲唔係歷史，呢啲唔係文青睇過應該 係咩咧？ 文佬睇噶咯，所以你要我所以就撈到啊？點解要話自己文青咧？O K， 繼續歷史咩話長河？ 歷史長河即係一條河嗰個河啊。 係。 咁咧，其實咧佢就係會跟個版主咧就。定期咧就會即係將唔同嘅歷史一啲可能文章，或者一啲分析，咩都唔係分析嚟，啲文章或者啲小故事咧，就喺呢個 page 度咧 post 咗出嚟咁樣。 都係 Facebook page 嚟嘅。 Facebook page 嚟嘅，咁咧有啲咧都即係好多咧，其實有啲係嗰啲 content farm 都有轉載嘅。 聽落係中國歷史啦，係咪？ 中國歷史嚟嘅，咁咧其實咧佢嗱。听落咧就好闷噶啦，咁的确好多咧都系比较严肃嘅话题咁样，咁咧但系有啲咧都几有趣嘅，例如讲紧话 喂，原来佢嗱，例如佢曾经有一篇文章系转载过嘅，咁讲咩咧？民国嘅足球咧，其实咧曾经称霸亚洲嘅。 高球啊，系咪啊？ 唔系民国啦， 民国系边个？ 高球宋朝噶。 系啊系啊系啊，边个民国系？ 中华民国啊，即系九三几年嗰阵时啊。 称霸亚洲， 即系曾经称霸亚洲。咁你听埋我嘅后边一句先。谭咏麟嘅父亲咧，曾经为希特拉接见。咁跟住 真定假啊 ？OK， 真唔真真蛇嘅。咁谭咏麟阿爸系踢波噶嘛？ 系 系啊。咁佢嗰阵时系代表中华民国嘅足球队噶嘛？ 系 系啦。咁佢咪参加奥运咯？咁参加奥运，咁你咁嗰时奥运系德国办啊嘛？咁我觉得又唔出奇。 OK， 系啊。 咁跟住呢佢嗰、那个大院㗎嗰个 pose。 唔即係呢个 pose 係一个 heading 嚟嘅。咁佢入面就讲啊点解民国足球嗰个手几犀利呢，有啲咩大球星呢，李惠堂有冇听过？ 听过听过。 李惠堂啦咁样。咁又讲佢哋嗰个时点样好辛苦咁走去参加奥运咁样。咁即係当然点都懒一懒。话谭咏麟嘅阿爸咁样，佢嗰阵时喺广州球坛有几威咁样，咁跟住就直情系喺36年嘅柏林奥运足球赛嗰度咁样，咁就同英国大战咁样，咁跟住最后又话希特拉接见咁样，仲俾一只陀标佢添。 O K， 听落几得意，即系佢呢个历史场合其实都即系咪 系啦，有严肃啦，亦有啲轻松少少啦。 虽然话历史咁，但系都未必系去到即系宋朝咁远嘅，有啲近代啲清朝啲。都是历史嚟嘅， 系啦，咁所以我都觉得，喂，呢、這个 page 都几得意嘅，咁样都几有趣嘅历史长河。 嗯，佢有冇讲下啲？我中意睇历史咧，有冇啲成语啊？成语嘅典故啊？或者一啲周边嘅嗰啲野史啊？嗰啲系咪？佢讲佢咪呢个方 向？好多野史嘅啦，成语典故咧就唔系好各有嘅， 系。 但系嗰啲野史，例如慈禧秘密、慈禧秘密新闻嗰啲啊，最中意睇啲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嗰啲咧都间唔中。 系你都睇呢啲啦， 都有涉猎嘅，咁我文青嚟嘅， 自己都好就做啦。 系啦，咁即系佢都有嘅，咁所以系 OK 嘅咁样。 嗯好啊，咁咧呢个 page 都唔错。咁咧我讲翻头先我啱啱讲嘅第一个想推介嘅 page 先，太快跳过咗添。佢都系用足球，因为近可能就系世界杯啦。我哋个节目都讲足球啦。咁咧佢呢个 page 咧都用足球咧，今日发咗个 post， 真系今日啱啱先，我寻日啦，寻日啦。 第一个 page 叫咩名啊？讲一次。 办公室日报 系啦，办公室日报。 咁佢嗰个作者叫聂彤啊，所以咧而家呢个办公室日报咧，佢都会多咗就系话办公室日报成聂彤，聂彤就有作者名咁样啦。咁咧佢就系用呢个沙拿咧嚟作咗一篇文啊！咁呢个办公室日报咧，佢就系讲好多职场上面嘅奇怪事啊！佢而家做紧 headhunter 嘅，即系嗰啲帮人哋揾工嘅公司，猎头公司啊！咁咧就系去讲下一啲职场上面嘅光怪陆离嘅遭遇啦，又话俾人听你如果而家嗰份工唔系咁满意嘅话，系点样正常啦、啊？应该揾到，即系应该系你继续努力工作啊，去揾到其他嘢。佢就用咗呢个沙拿嚟做比喻啊！咁佢话咧嗱，长嗰啲篇。真系太长啦，读唔到俾大家听。佢就话咧，莎娜佢都遇过好多好似摩连奴咁嘅老细，系啦。佢当时咧，摩连奴嘅老细点样咧，就最中意咧就信名牌，咁咧就你系唔系咧都要揾嗰啲大公司出身嘅求职者先至系肯用嘅。咁所以咧就莎娜呢啲即系唔系名牌过嚟嘅，咁佢就冇用啦。咁跟住就放弃咗啦。咁但系莎娜咧，佢会唔会系因为咁样就即系一沉不起咧？唔会噶、哦，佢就俾车路士流放咗去佛罗伦天拿，跟住佢去咗佛罗伦天拿同埋罗马踢出身价，就翻嚟利物浦。咁翻利物浦咧，而家踢得好好啦，吓，而家好似成个埃及美斯最近嗰一个上个联赛又入四球咁样啦，咁咧就顺利咧，就即系好似系冚咗阿上前上司一巴，嗱你有人你又唔识用，就净系信名牌，咁所以咧就话啦，即系其实你以前份 CV 唔靓。仔都唔紧要嘅，亦都嗰啲建工嘅老细啊，你尽信个 CV 咧，其实都系冇用嘅。你真正系识一个人，识唔识波，你真正系有咪有你嗰、那个翻工个表现咧，其实都睇你工作，都睇你个身价嘅。咁去鼓励下啲打工仔啊嘛。 系啦，咁咧阿 MJ 讲完呢个啦，你仲有冇嘢介绍噶？我想介绍另外一个。 哦 ，OK。 因为咧嗱，呢个咧就唔系一个 Facebook page 嚟嘅， 系。 咁呢个咧系一个forum。或者你有 app 版嘅直情，有网页版、app 版嘅。咁咧，我身为一个强国新患者，我都想讲讲咧。嗱、因为咧，小弟咧都有睇下啲股票仔咁样嗰啲嘅。 系， 你知唔知喺大陆 其中一个未必是其中一个添，甚至可能是最知名嗰、那个大陆讲股票嘅网或者 app 叫咩名？ 鬼知咩？我都唔炒股，唔识炒股。 就系、是、叫雪球股票啦，雪球啊，即系落雪个雪，足球个球。 系 咁咧，基本上咧，佢一个好大嘅 forum。咁咧，佢系讲咧， 专门讲股票嘅， 专门讲股票嘅。 喂，我睇过啲股票交易现场嗰啲好闷 嘅。嗱，佢嗰个咧。唔闷嘅，点解唔闷呢？嗱，你睇股票交易现场，即系电视机嗰啲， 有啲师奶打上去，喂，我有只1137啊，你点睇啊？几多后放啊？几多？你真系炒开股，你可能好有兴趣。我呢啲唔识炒股嘅，好闷嘅。 系啦，咁咧，佢呢个网咧，其实我觉得嗱，我作为一个都有玩开股票嘅人咧，我觉得几有娱乐性嘅，因为咧。股票呢啲网其中一个最好睇嘅地方咧，就系佢个讨论区。 系 佢讨论区咧，就系咧喺一个即时讨论区嚟噶嘛。 系 你一跌咧，就即刻讲紧话哦，完了嗱，嗰班大陆人嚟啊，即系佢有机会系炒港股啊，即系影喺港股 page 嗰度啊，又或者如果佢嗰只股票升到嘭嘭声咧，佢会打一段论文出嚟嘅，系论文 就讲自己嘅咁慧眼识英雄啊， 就讲到话呢只MJ 股前途无可限量，业绩强劲，跟住查山1500字咁样咧， 我又点样分析啊？ 就讲到呢只股票咧，哇，真系咧基本上你唔买佢咧，你就成世后悔啊！嗰种 阿八奇，你好中意炒股噶？ 我都系间唔中睇下。 我估你系咪嗰啲我估啫吓，系咪睇人 P K 最开心？即系睇下你嗰啲原料最开心啊！ 原料都好睇。 哎呀，我寻日买嘅呢份呢只股啊，10蚊买嘅，而家跌到咗翻1毫子啫，系咪睇呢啲啊？ 咁咧，同埋点解我特别讲呢个雪球股票咧？因为咧，嗱，我哋喺强国新环者嘅第二节嗰度咧，我哋就讲喂，中国嗰啲企业咧对香港影响越嚟越深，经济越嚟越影都影响越嚟越大咁样，咁咧，所以咧呢、這个雪球股票其实某程度上咧都睇得出啲大陆人啊，其实系对香港乜嘢股票有兴趣，系啦，咁某程度上咧都系捉海，即系你唔可以话我睇有嘢啊，唔会嘅，冇呢啲事嘅，但系咧唔多唔少。都了解到佢哋啲口味啊，啲喜好啊，即系买股票嘅喜好同口味啊。 佢哋都中意炒港股噶啦，系嘛？ 中意炒港股，你因为大陆股冇乜得点炒啊，美股都有炒，即系美国股票都有炒。 咁佢哋会买中资多定系买港资多咧？ 其实咧，佢哋好多时咧，嗱，我睇佢哋啲动向，好多时候买翻自己，人系咁嘅，买翻自己身边嘅嘢或者识嘅嘢。 哦，即系可能佢日日都淘宝嘅，佢就买淘宝嗰只股票啦。 又或者佢用 QQ 买腾讯咯，或者你平安保险喺大陆好出名噶嘛，你香港唔系好劲啫。咁大陆好出名咪、就是、哦，成日好多人讲平安保险咯，咪、 都系嘅。所以香港人咁中意买汇丰啊，亦都可能有啲人会中意买港铁啊，即系觉得呢啲稳阵啲咁样。 系啊，咁即系但系咧嗱。即系呢啲咁嘅 forum 入边咧，即系喺个股票 forum 亦都睇到一个趋势啦。其实我睇呢啲 forum 我睇好多年嘅，即系呢啲股票 forum。以前咧佢哋真系集中晒讲一啲香港嘅股票，或者一啲大陆嘅股票啦，即系买大陆嘅公司咁样啦，或者香港啲大公司啦。佢哋咧有个趋势系咧嗰啲 bitcoin 啊，或者一啲美国嘅股票咧，系嗰个涉猎越嚟越多嘅。咁咧我会觉得，咦，喂，原来咧。其实我觉得好多大陆嘅人啊，你唔好理佢最终目的啊，我净系纯搵钱或者纯炒股乜都唔识，唔好理呢样嘢住。我觉得佢哋嘅眼界系比以前系拉阔咗嘅。 哦，咁肯定，世界咁扩阔啊嘛，系啊，咁所以我先有移民做啫嘛，即系佢哋而家都唔止净系睇香港，佢都会望向世界，咁所以佢先搵我去做呢个移民啦，跟住咧就去睇下世界嘅市场系点样啊，佢都会将佢嘅资金摆喺唔同嘅地方啊。Bitcoin 呢个咧，我确实系即系听内地嘅朋友同我讲先。过香港嘅炒家好多啊，不过香港就好快嘅地又跟随去炒咁样啦。不过我直头咧有个朋友咧，佢系即系专门去炒 Bitcoin 啊，又话点样买部机啊，摆喺边啲地方啊，我谂紧下次揾佢嚟做嘉宾讲 嘅。可以讲嘅，但系咧嗱，以 Bitcoin 近排个势头咧，你要确保佢即系安好先。 但我听佢讲咧，就真系好闷嘅。我听佢好认真地学取佢讲 咧。因为 Bitcoin 近排跌得好紧要。 系咯系咯，佢跟住佢系啊，佢都有讲，跟住话咩以太币啊嗰堆嘢咁样。咁我睇下你觉得咧？你头先睇嗰个网站咧，即系以一个真系我呢啲唔系炒股嘅人睇落去，其实系咪偏闷嘅咧？定系佢有都有好多有。 其实睇下你用咩角度睇嗱，例如咧，我以前我系完全唔会。沾手美国股票嘅，但系我睇佢个网啊，原来都几有趣，同埋咧， 有即系学系学到嘢噶，即系例如咧，美国依间公司叫 Square，SQUARE， 咁佢系专做一啲信用卡嘅支付，即系类嗱，应该咁讲，我简单啲，佢喺大陆人咧就叫佢一个信用卡版或者美国版嘅支付宝，系啦，咁佢类似做呢啲嘢，佢近呢一两年咧系。Nasdaq 即系美国嗰个纳斯达克指数，即系个科技股指数嘅一个新贵嚟嘅。 所以大陆就好，内地嘅股民就好中意啦，因为佢哋都用开微信支付。 佢哋好中意啦，一嚟啦，第二就系咧，我自己啊，我如果我唔系睇呢啲 forum， 都未必认识呢只股，未必认识间公司。 但其实呢间公司其实喺美国系一个好受注目嘅新嘢嚟 嘅。系啊 ，OK， 系啊，咁都学到嘢喎，真系。 系啊，即系有啲涉，即系涉猎到，同埋例如近年兴炒呢个生物科技咁样嘅嘢，我都系睇呢个 forum， 我原来近年系即系生物科技嗰、那个。趋势系咁样样，即系弱略知啦，就系深我就唔识噶啦咁样。 好，讲咗咁耐，喂，俾个 number 嚟啊！ 好啦， 都系求呢样啫嘛。 系啦，今集时间差唔多。 我有得马提供啊，喂，一六一七啊，冇记啊，喂，抽咗未啊？ 唔系，同埋唔系，我反而我觉得 定系一七一六啊，死啦！ 反而啊，唔系，大家玩嘢就小心啲，我就咁讲啦。 即系咁讲啫。 咁咧，最紧要其实有一个 page 大家都一定要睇下嘅，就是巴打台喺 Facebook 个 page， 啊，仲有强国新闻社个 page， 系啦，咁呢两大 page 系啦， 主要就系讲呢个，头先嗰啲唔该删咗佢啊，跟住嚟紧嘅节目咧，就系讲嚟紧呢廿分钟，我都系讲呢个强国新闻社同埋网络新闻社， 其实 系有几好睇噶，但系而家我开始讲啦，喂喂喂，点解越嚟细声嘅？喂， 好啦，咁我下次再见啦，好。